五區公投，全民制憲，香港人用我哋自己嘅意志編寫我哋自己嘅憲法，將全民制憲呢個理念付諸實行。香港嘅本土民主反共呢個運動已經係勢不可擋，最後嘅勝利必然係屬於我哋香港人。 普羅政治，民聲起義。myradio.hk 黄毓民新书历史几郎都有出版咗啦，快啲嚟普罗热血书展摊位1B C38买啦！ 咁呢本书咧就重新修订过再出啊，咁啊因为第一次出历史几郎都有嘅时候咧就非常之卖得嘅，卖咗8版书嘅，咁啊今次喺书展里边，因为有好多人问啊，其他嗰啲我哋出咗嗰几本咧。幾坑都有，幾絕都有啊！咁嗰啲係嘛？咁啊，而家就有機會去湊齊一套。咁另外，我哋又出了一本《公投制憲》啊！咁啊，書嘅封面都應該有嘅啦，就呢一本啊，《公投制憲：香港維新》《公投制憲論文集》。咁呢本書咧，就係將呢一個我哋而家提出呢個公投制憲運動嘅嗰個前因後果，同埋過去我哋寫啲文章。全部都收錄在呢一本書入邊嘅，包括我哋喺議會提出全民制憲嗰個動議。另外就係、是我哋都收錄咗好多即係關於本土論述嘅嗰啲主張啊。另外都係香港大學學生會嘅學院咧，訪問我同阿鄭錦滿嘅文章啦，《聚賢時報》訪問阿黃楊達啦，訪問我哋嗰啲文咧，全部都有曬喺度嘅，不過當係一個附錄嘅形式出嘅。所以成本書就可以睇到成個香港，即係嗰個本土運動啊，嗰個發展嘅歷史。咁呢個係過去從來冇一本咁嘅書，即係好值得大家參考嘅。 特別節目《影影情報新》同大家見面，大家隔離呢個唔係阿紀圖嚟嘅，呢個咧就係啊。寒戰二的編劇兼第二組導演吳偉倫， 大家好，大家好。 今天就很多謝 Jack 上來啦，就因為大家知道寒戰二在近期香港的票房就相當之令人鼓舞的，我想港產片都是一個二數了、 算是。 咁但係與此同時咧，呢套戲亦都引起一個頗大嘅爭論嘅，咁有啲人就話咩唔睇寒戰保平安啊咁之類咁嘅嘢啦。咁啊 Jack 個人咧就好開朗嘅，即係豁達嘅，即係面對呢啲嘢咧，其實佢都一笑置之。 我都睇好多嘅，即係其實各方面評論都有睇嘅，即係讚嘅會睇，咁有好多鬧得好緊要嘅，其實我覺得係需要睇嘅、即係我都同兩位導演傾裡面當然有一啲係近乎人身攻擊嘅東西。咁嗰啲當然我哋唔即係會過濾咗唔嚟，咁但係其實當中就算係一啲好容許我講句係比較惡毒嘅評論底下， 你都會揾到一啲真理度嘅， 係啦，係需要改進嘅。咁即係當然我哋都認同寒戰二個劇本其實係絕對係有值得改進嘅地方。咁亦都有一啲位係我哋之前諗住，喂搏一搏，睇下得唔得，其實深刻係有啲試驗嘅感覺喺度。咁而家出到嚟啦，咁聽到各方面嘅評語，就知道哦，原來邊一啲位在於香港觀眾嚟講，原來係需要再解釋多一陣。咁我哋其實唔止香港嘅各方評論，咁大陸嘅又有。台灣又有，咁我哋大部分都 我諗遲啲就國際性嘅時候，即係可能其他地方嘅唔同文化人都會有啲疑問啦， 係咪？係啊，都幾同埋幾特別嘅，即係你睇咗幾個不同地方嘅觀眾嘅評論啦，或者係一啲佢哋嘅影評人嘅評論，佢哋所注意到嘅問題，或者佢哋覺得好或者覺得唔好嘅地方， 同你完全係。 好唔同嘅，三個地方都好唔同嚇，咁係好得意。咁當然我哋會。即係以我自己嚟講，我會好著重香港方面嘅評論或者係一啲批評咁因為我哋會繼續拍港產片， 咁我哋都要最緊要係知道究竟香港觀眾有邊啲嘢係接受，有邊一啲位係佢哋喂絕對不能接受嘅，唔可以咁樣嘅，係你咁樣講法會係覺得好大問題嘅。咁嗰啲我哋即係喺以後，即係唔係講緊話《寒戰》第三集，而係喺以後我哋再創作其他電影劇本嘅時候，我哋就要識得去避啦。 係啊，嗱，咁呢涉及到呢個問題咧，如果喺個影情本身入邊咧，當然好多人第一時間去問啦。咁你點睇啊？咁樣，咁我就第一時間同大家講啦，即係我費事話啊，大家即係覺得我好似即係因為阿 Jack 喺度，我先至喺度啊，唔敢出聲。其實我敢出聲，我講嘅。我對呢套片的評價，我覺得是要等埋第三集，無論你拍即係呢套片會唔會有第三集好，佢其實應該跟《無間道》一樣是有三部曲的。咁我即係要對呢一個電影要下一個判斷咧，我覺得要睇埋第三集，即係佢出唔出到一個完整的 vision， 咁我先至去評價呢部片得唔得，係嘛？咁呢個是其一。第二樣嘢涉及到呢個片咧，我諗一個最大嘅攻擊，我唔用批評，實際上一個攻擊嚟嘅，就話佢入邊好多反駁嚇。咁反駁咧，我私底下同阿 Jack 通，即係去 PM 嗰時候，我都提咗啲啦部分啦嚇。咁嗰啲唔需要講。但係即係譬如話，呢個大家我諗批評，即係攻擊人唔習慣地方，就係話一個警務處長佢冇可能自己揸住槍走去通街射嘅咁樣嚇。咁對於呢個問題咧，就我有兩個回應啊。其一咧就係呢個係一個 suspension of disbelief 嘅問題，即係講古你接唔接受到個前提，你入唔入到個世界問題。如果你接受唔到嘅，咁嗰套戲根本對你嚟講唔成立。咁呢個是其一。不過即使如此，如果你講話反駁咧，我喺個政治現實上邊咧，我哋更加反駁。譬如你即係嗰個廉政公署可能出現一個咁嘅情況。嗱，我坦白同大家講。即係如果你香港而家個現實嘅情況咧，你任何一個編劇家你都寫唔到出嚟。 好笑嘅，我哋嗰陣時成日都喺度講嘅，某啲情節即係唔係講《寒戰二》嗰個情節，某啲戲嘅情節，我哋成日即係可能同導演啊或者另外一啲編劇圍埋一齊度嘅時候，喂呢條橋咁樣寫啊，拍出嚟就一定俾人鬧，但現實生活發生咧就冇人會鬧。大家都話：咁都得啊，搞錯。但係你部戲如果咁樣寫出嚟咧，你就死得㗎。 即係換言之，觀眾對於嗰個戲嘅要求比現實更高嘛？ 係 嘛？咁呢個就即係對我嚟講就比較奇怪少少啦。即係話如果你話喺戲入邊啲嘢反駁，咁喺現實上反駁，咁點解你即係唔出嚟去嚇？即係去批評咧，咁等於影評一樣啫嘛。即係你評論部戲，你可以評論個社會噶嘛，係嘛？咁對於評論部戲，點解你會咁即係有呢個標準評論個現實，你就另外一個標準咧咁樣？咁啊，即係我覺得係咁樣咯嚇。咁呢個問題就唔需要深究嘅，因為始終即係今日個節目係講戲，唔係講一個現實啦。但係作為一個即係呢個戲嘅類型咧，咁我會認為佢係一個所謂 political thriller 政治驚慄片。咁喺政治驚慄片入邊咧。即係我必須啊 ！Jack 喺我面前我都咁講噶啦，係個政治現實係比呢套戲更驚慄， 係冇錯，或者係更荒謬。 嗱，我就唔會用到荒謬呢樣。個現實係比即係你叻到飛起，你都寫唔到而家呢個即係呢個我哋經歷緊嘅政治驚慄噶嘛？ 係 嘛？咁呢個係你嘅失敗啦，呢個就係嘛？咁所以我呢個批評咗你啦，咁收貨啦，大家應該嚇。 所以成日話，喂，邊啲人係跟住劇本做劇本做？我成日聽到你話啊，邊個寫嘅呢個劇本？我都好想請教一下。 OK 嗱，咁去到即係《寒戰二》咧，咁我有一個基本嘅評價啦，咁樣呢套片咧，即係最大嗰一個攻擊嚇，咁我唔會。hesitate 話會猶豫去用呢個字，就係佢首先將立法會入邊嘅權力及 PNP 權力及特權法案，將佢擺喺咗劇情入邊。咁我諗呢一個做法就即係算我誇張嚟講史無前例啦。 可以咁講，因為其實從來即係香港電影都一來好避政治咧，咁。以前未有咁多政治爭拗嘅社會環境嘅時候，其實大家會覺得悶啊嘛。喂，拍嗰啲邊有冇人睇噶咁？咁當然今時今日，我都覺得有某程度上有一批香港人係當政治新聞、當娛樂新聞咁睇嘅。咁亦都因為近年社會個成個環境嘅問題，令到我哋可以放膽試一試。喂，以前大家覺得冇興趣或者唔睇嘅嘢， 以前我覺得如果係即係我唔知啦，行外人啦，但我估。 你一講呢條橋出嚟，一定大家會覺得冇人睇㗎。係 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噶，係噶，係噶。因為我哋最初度會有其實是知道了發哥即可能有興趣做，咁我哋其實寫劇本嘅時候我哋未知嘅，我哋完全不知道。咁但係即幾樣嘢加加埋埋，咁我哋因為我哋都要預計嘅啊，如果發哥真係肯接呢個劇本去做，咁寫一個乜嘢角色俾佢去做咧？咁我哋都諗過好多不同方案嘅，亦都即係坦白講有諗過啊，發哥係咪做反派好睇咧？即係幕後大老細啦。當然而家都有啲觀眾仲估緊，其實發哥係咪真正嘅幕後大黑手咧？咁就咁啊，有待嚇，又如果有機會就睇下之後發展如何啦。咁跟住我哋其實就喺度即係一路諗啊，咁如果俾到即係真係發哥，如果真係肯接嘅話。咁會係一個乜嘢角色呢？有啲乜嘢係比較新嘅加到入呢個故仔，而又係即係正如頭先台長所講，香港電影一路以嚟都未拍過，咁可以係一啲咩方向？其實一循呢一個路線去諗，好快就諗到係呢一個方向。 係啊係啊。咁另外一個就我又要交貨啦，即係話我對呢部電影有咩批評嘅地方咧？咁其中你可以講就係、嗰個人物嘅角色咧，我覺得仲可以寫得曖昧啲，即係個黑白。仲可以冇咁分明，但系即系你喺嗰個情況之下，你點製造嗰個戲劇嘅衝突咧？咁呢個就考啊，即係個功夫啦。咁即係其他嘅問題咧，我哋陸續都會講。但系我第一樣想問咗你先啦，因為你係嗰、即係何戰賢嘅編劇，咁但系我睇個 credit， 你仲係第二組嘅導演嚟噶嘛？咁喺呢部戲入邊，其實你個角色係咩？即系你入邊你 contribute 咗啲咩？你俾嗰啲咩嘢出嚟咧？ 其實可能大部分觀眾都唔係好知道，其實我知道編劇係嘅工作係寫劇本啦，咁 其實梗係唔係咁簡單嘅。 咁其實因為我都知道行內好多不同編劇佢哋係不同做法嘅。最簡單嚟講，當然編劇係要寫劇本啦。咁好啦，跟住就係其實講緊跟唔跟場嘅問題。跟場嘅意思其實就係會唔會去跟埋一齊喺現場度拍攝。咁其實我做咗咁多年編劇。幾乎每一步我都會跟場去做，咁因為我係好 enjoy 喺現場嗰個氣氛嗰個感覺。 咁又問你一個即係題外話啦，你有冇存紙仔訂紙仔㗎？ 以前有，呢部冇， 呢部冇， 呢部好少，呢部好少。因為以前其實係睇每一位導演嘅興趣或者性格， 有啲人中意係。現場 先至係啊！即係以前亦都試過有啲例子係去到嗰日即係寫好曬噶，其實成部寫好曬噶啦。咁但係去到譬如下個禮拜要拍啦，咁我哋已經編排咗 schedule， 知道下個禮拜會拍咩戲，拍邊幾場咁。咁跟住喺之前嗰個禮拜咧，就會將嚟緊要拍攝嗰個禮拜嘅劇本咧，每一場再傾。咁仲有啲咩新嘢加啊？有冇啲嘢要改啊？咁好啦，傾完之後，咁跟住翻去即刻改啦。咁但系呢個都仲未停止嘅，呢個創作有陣時會去到現場，有個術語叫打四圈噶嘛。打四圈嘅意思就唔係真係現場打牌，而係落到現場咁導演啦、我啦，咁同埋一啲演員嚟到，咁大家會再睇一次當日拍嘅劇本。咁好多時都會有新嘅意見出現，咁當然嗰啲意見唔一定係，即係可能有啲觀眾會咁樣聽，會覺得哇啊係咪有啲演員或者大明星話唔中意話要改你嘅劇情？其實我比較好彩啊，我遇到嘅演員大部分都係專業到不得了，佢哋都會去攆嗰場戲，佢哋會去再睇，再諗有冇啲乜嘢好嘅嘢可以再加落去。咁我係其實非常，即係我作為編劇，我係非常非常之感謝每一位演員，即係曾經做過呢一番工序，因為我哋做編劇，我哋一個人要諗曬成部嘅角色，好話唔好聽，有好多嘢真係有陣時會諗漏。咁但係你好多時演員佢淨係負責嗰個角色嘅時候。佢諗得深入同諗得細嘅嘢，係有陣時會超咗我哋。 冇呢啲有陣時咧，你哋即係睇戲嗰啲，你要留意咯。簡單嚟講，一個演員著咩衫，佢著咩鞋啊？嗰對鞋未必喺鏡頭睇到噶嘛。 係， 但係嗰個演員會諗埋。 係，係嘛？即係我舉隨便舉個例子啦。我以前做過一部戲叫《線人》啦，咁咪張家輝、謝霆鋒做。咁開頭拍冇耐咧， 就阿家輝有一次行埋嚟問我，佢話：喂，阿張，你覺得我行成點？我話：你呢只行法好啊。咁跟住佢問我：你覺得咩好啊？我話：冇人覺咯。咁呢個我要解釋嘅，其實咩為之冇人覺？因為佢嗰個角色咧，其實佢係要做到行出街完全唔會有人留意佢，佢又唔會零舍挺胸闊步，又唔會縮。總之佢想做到一樣嘢就係、是。佢行喺行喺條街度，係冇人會留意到佢。 佢講嗰套戲係咪阿張家輝做一個即係笠咗個細路女嗰個套？ 另外一部，嗰部係證人，係啦，線人嗰部，因為佢係做一個 handle， 就係 handle 線人嘅一個警察。咁譬如呢一啲嘢，喂，我哋寫劇本係唔會寫到落去噶嘛，即係唔會話啊呢一場呢位演員即係呢個角色點樣行，但係佢會盡量行到冇人覺，咁即係我哋唔會咁樣寫。咁但係佢，即係去到佢一個咁專業、咁好嘅演員，佢哋係連點樣行步路，點樣去控制好自己嘅聲線，佢講嘢唔會零舍，突然間好激動、好高音，但係每一隻字你都聽到好清楚。咁呢一啲嘢係好多時係唔會喺劇本睇到， 但 所有嘢都係。 如果當日你唔知道咁，佢點啊？ 咁冇㗎，咁佢咪同導演傾。咁有陣時候因為。我同張家輝合作比較多啦，咁佢有陣時候會，因為有陣時佢通常去到現場，因為導演好忙，即係又要顧哦攝影嗰度點搞，個景又有咩要執要成，咁好多時候我早去到，咁我就會同佢即係同演員傾一傾個劇本，咁可能有陣時候家輝喺度，霆鋒喺度，咁同佢哋傾，有冇啲咩乜嘢嘅問題？同埋因為有陣時候我哋前呢一場戲嘅前面有嘢改咗，或者後面有嘢改咗，咁我哋要提翻佢噶嘛，咁類似喺呢啲情況，咪大家會傾。 咁除咗編劇啦，你係第二組導演嘅意思係點解啊？ 哦，其實呢個就係因為拍攝到後面咧，開始要抹組啦。抹組亦都係一個術語啦，即係其實係導演有導演拍一組，咁因為可能係 budget 問題或者組數嘅問題，未必佢哋能夠 spare 到時間再去拍另外一啲嘢。咁、但係又好多嘢緊迫住要拍，咁其實咪分多一組人去拍另外一啲嘢。咁其實我今次做第二組導演係主要幫佢哋拍好多aerial shot 啦，即係用航拍嗰啲去拍啦。咁同埋有某啲動作場口，我都即係比較簡單嘅動作場口，我都幫佢哋去處理。 咁簡單嚟講，就對於成部戲個參與係個程度相當之高啦。 係 就唔係話我寫完劇本咗，你導演點搞就算數啦。即係換言之，你有冇咁睇法？就係話佢個呢套戲本身某個程度反映咗你一啲個人對一啲世界嘅一啲 vision 嘅睇法。 其實有嘅，其實我。盡量希望每一部戲都做到呢樣嘢，咁但係呢樣嘢係好講緣分，亦都好講彩數， 因為你可能同個導演有矛盾。 冇錯冇錯，啱啱下一句就想講呢一句。導演佢當然有佢自己嘅諗法，咁當然我哋每次去做一個劇本嘅時候，其實開頭都要傾好多呢啲嘢。有陣時唔係淨係傾劇情，最主要傾個世界。譬如今次究竟想講乜嘢？你有冇啲咩特別嘅想講？或者你未必有，即係導演未必有一個好特定嘅嘢想講，但係佢覺得有一個故仔好 interesting。咁好啦，我聽完佢想所講嘅故仔，我有陣時會諗：喂，你如果想咁樣講呢個故仔，喂，不如加呢啲嘢落去。會唔會好玩？咁我覺得好玩嘅東西，佢未必覺得好玩。有陣時大家理念亦都會 翻翻嚟，就係觀眾覺得好唔好玩嘛。即係你又有少少猶豫嘛。即係我覺得成日好多時咧，即係大家睇電影，佢睇淨係睇個成品，但係你有冇睇到就係佢喺嗰個即係生個仔嘅 conception， 佢醖釀嘅時候，其實大家好多唔同嘅睇法嘅。 係 即係變咗有陣時你出咗戲，點解會有啲問題咧？其中即係有一啲原因就係因為。公即系呢个成个组成嘅部分，大家对嗰件事有唔同嘅睇法， 可以咁讲啦。同埋你如果阿台长讲到呢度，我可以举一个例子。譬如即系如果有睇已经睇一部戏嘅观众，应该知道我讲边一场。梁家辉即系个角色叫李文斌啦，佢有一班手下，咁系好甘心即系帮佢去完成佢嘅嗰番大事业啦。咁而最后系逐个牺牲。去到最後一位台灣員楊佑寧嗰個角色，就喺一間便利店嗰度，即係直頭向住家輝即係敬禮，跟住自殺。咁我所睇到嘅某一啲評論咧， 他們就說、喂，為什麼這班人會這麼有義氣，這麼忠心去肯去幫他。咁其實最初我都有同導演傾過呢一樣嘢，就係、是、我哋其實就係研究緊需唔需要講到好白，講到好白嘅意思就係有冇需要話俾你聽，即係話俾觀眾聽，交代俾觀眾知，如果當即係呢邊反派嘅大事業成功咗之後，其實佢哋都雞犬升天噶啦，佢哋可能會得到好大嘅利益，最主要可能是即有一大嚿錢咁樣，即係分到啦，咁所以佢哋先至咁搏去做呢件事，其實佢哋都係當一個 job 去做。咁、後尾就即係都同導演研究，都佢哋都會覺得，即係 even 我都會咁樣覺得、就是，就係今時今日嘅觀眾應該唔需要講到咁白啦。 我都覺得係， 即係佢哋都應該估計到知道，喂，佢哋呢班雖然係、算係爛頭卒啦去做呢件事，咁但係如果當佢哋成功咗。咁喂，佢哋自然會得到好大利益㗎啦，唔係純粹一個講義氣咁樣去幫啊、梁家輝。咁、我哋就覺得後屘就覺得應該唔需要講㗎啦。咁、但係出到嚟原來咧，就發覺咧有一部分嘅觀眾係唔明白點解佢哋會咁樣。咁、即係呢啲我哋其實之後亦都要即係創作下一個劇本嘅時候，亦都要研究。喂，又係嚟到呢一啲位啦，究竟需唔需要講咧？講得太白又好似白得滯。唔講又驚有觀眾誤會，因為佢哋嗰種誤會咧，就會引發到覺得好多劇情係反駁。咁、當然啦，即係唔係講緊韓義所有大家覺得反駁嘅都有呢啲咁樣嘅背後因素。咁但係所以我頭先係提出呢一個咁樣嘅例子。 嗰個例子嚟嘅啫嚇，但係嗰啲我又覺得即係睇部戲咧，就唔需要話睇一個即時嘅反應嘅。睇、即時反應上一個考慮因素就係票房嘅問題啦。即係會唔會因為啲負面嘅批評而少咗人去睇？咁我覺得喺而家香港呢個背景咧，就冇呢個問題嘅。即係呢套片俾人鬧得咁金嘅原因，有好多人睇嘅，就咁簡單咯。即係你可以調翻轉咯，就係咁其中一個即係我諗一個客觀因素啦，即係無論你對嗰個政治嘅現實係點睇法都好，就係、是、呢部戲嘅 timing 相當之好。我諗即係我對我嚟講一個即係頗係有趣嘅問題，就係、是、你睇到戲咧，就係、是、戲入邊嘅嘢係已經發生咗啊。它在發生緊啦，定係還是將會發生？咁呢個你唔需要攞個道德判斷嘅，即係戲好多時就有呢種咁嘅功能喺度。其中一個好有趣嘅例子就係《衝鋒車》， 《 衝鋒車》個導演兼編劇就不斷同所有人講，就係佢寫到戲嘅時候係未有佔中呢個事件，佢講好多好多次啊，佢反覆要強調一樣嘢，就係佢寫嗰時冇諗過呢個問題嘅，而入邊阿黃子華嗰段對白亦都冇。即係任何嘅即係針對某啲人嘅意圖嘅咁、所以我覺得就係、是、觀眾去睇嘅時候咧，你係絕對可以賦予你對呢套戲嘅一啲現實嘅解讀， 冇錯。 但係就不一定係導演同埋編劇本身嘅意圖嚟嘅。 呢個係好玩嘅，我就成日都覺得即係。我最深印象就係我細個睇即係讀書時期啦，唔係細個。睇好多即係講電影嘅書啦，咁台灣嗰陣時有一本叫《影響》嘅，好出名，亦都比較專業嘅佢裡面評論。咁佢哋嗰陣時做過高安兄弟嘅訪問，咁因為高安每一部戲都好有趣，咁亦都係近乎每一部戲都會有好多不同嘅評論彈出嚟啦，咁好多解讀啦，究竟話佢哋呢啲符號係代表乜，呢啲係代表乜，嗰啲代表乜？咁通常即係嗰個訪問就係訪問呢兩位導演兄弟、高安兄弟，佢哋都話其實我哋好多都真係冇諗過係咁。 我唔需要啊，唔需要。咁有啲我即係譬如我哋自己去開編劇班，我哋講，即係嗰個故仔本身咧，其實你要留白。留白嘅意思就係你俾嗰個充分俾睇嘅人發揮佢哋自己嘅想像力。咁呢套片又好襟睇嘅，即係你點解有啲片可以睇十年、睇二十年、睇三十年，你仲喺入邊揾到嘢出嚟咧？咁就係個導演唔講到嘢俾你聽嘛。咁頭先呢個就回應咗阿 Jack 個問題啦。咁我嗰個立場好簡單，如果我拍就係好多嘢係唔需要講嘅，唔講咁你咪估咯。你可以鬧，不過仲有一樣嘢，仲要俾錢入場睇啊。而家就係成個呢、這、一個，即、就、係、是、我哋喺香港，我哋啊對呢個港產片嗰個期望啦。咁 anyway 咧就係即係第一節個總結就係、是、咧，即、就、係、是、無論《寒戰二》，大家對佢個評價如何？佢喺今時2016年嘅下半年嘅香港咧，佢有一個好有兩個好重要嘅意義。其一就係佢話咗俾你聽，你可以用一個咁題材 如果你懂拍的話，你是可以拍到有一個、相當之高的票房，甚至個票房不一定因為地域性的問題而受到影響，即是你可以在其他地方看，你都會有人 appreciate 這件事，是吧？所以 appreciate 的意思，你不需要完全認同，你不需要啊一窩蜂去摘，你可以鬧，不過你不可以忽視這部電影，這個是其一。第二樣嘢就是佢俾到我哋一個好重要的啟示，就是拍電影從來是需要 timing 嘅， 係嘅。而呢一個 timing 係有陣時你計都計唔到嘅。 但係以衝鋒車為例，我覺得呢個 timing 本身咧，其實呢一行嘅人咧，佢某個程度有少少所謂直覺 intuition 嘅觸摸。所以你睇近來港產片好多係行雷閃電啊，即係佢後邊話俾你聽咩，將會有大鑊嘢喺香港發生。你睇咪好多噶，你即係你咩電影你都唔多唔少嘅，譬如話阿邊個咩阿咩陳康嗰段係咪？即係講中環嗰個爆咗段咧，即係嗰套戲咧，又或者係阿杜琪峰嗰個奪命金咧。佢哋傳媒有呢種咁嘅感覺喺度啊嘛。因為感覺你唔需要話啊，我要日日走去研究呢個立法會入邊點樣，而係話你行落街，你行落旺角，你行落銅鑼灣，你行出去，你 feel 到呢樣嘢。你 feel 到你不需要用一個理性的分析去講那樣嘢，你 的 感覺，這個你的 gut feeling 就是香港現在是會有大鑊嘢發生。 係嘅，因為其實係有陣時好奇怪的，好多時突然間去到現場，譬如個警員先已經砌好曬係點，知道係點㗎啦，亦都有陣時深刻有埋 storyboard 知道場戲要點拍。但係突然間落到現場就有感覺，喂，不如轉一轉。有陣時未必咁快解釋到嘅，同埋有啲現場都，譬如你攝影師又好，各個工作人員都好，唔會下下都走去質疑導演噶嘛。喂，點解突然間要咁樣變嗰只？咁咪你導演想點咪轉咯？ 唔係呢個就係咧，你從事係藝術同埋從事所謂科學個分別咯。即係藝術你係可以擺好多所謂你自己嘅個人嘅一啲感性。 係。 直覺 gut feeling 落去，你不需要解釋嘅。佢 channel 出嚟 OK 咁就 OK 噶啦。而且甚至 channel 出嚟 OK 之後，呢啲人都唔需要，都唔明點解係咁樣嘅。可能嗰十年、二十年之後，大家去解讀啦。呢個由即係呢個評論員去做啦。咁我另外一個咧，我亦都想強調嘅就係，雖然我講咁多啦，但係我一樣好堅持嘅，就係、是、即使講政治咧，你唔係一定要講即係現實嘅政治。你可以拍一套武俠片都可以講香港政治 嘅， 係咪？這個即係點解？即係我譬如對十年嗰啲，我哋冇咁多 comment， 就係其實電影係唔同現實嘅。對現實嘅批評唔係一定要用，即係電影嘅批評唔等同於現實嘅批評咯。嗰個係一個 artwork 嚟噶嘛，嗰樣嘢係你係希望佢唔係放喺不同嘅時代、不同嘅地域，佢都有產生咗一種觀眾嘅共鳴喺度。即係簡單嚟講，我到尾即係如果譬如我係一個編劇或者行內，我就係、是、如果我要 comment 香港嘅而家嘅情況咧，我就唔會拍阿 Jack 呢個所謂政治驚慄片嘅，我會拍一部武俠片，係嘛 ？OK， 咁呢個我講嘅，即係拍放嘅，我冇呢個 炒啊頭上 Q 先。 係 OK， 嗱第二節翻嚟又講講嘅最重要問題啊，就係發哥啊呢個演員咧，呢個戲入邊咧，即係點解會做到一個咁嘅效果出嚟啊 ？OK。